88块钱，4007108888，4007108888。那么一位超市的赵老板给我们留言说啊，活动真的假的？茅台那可是好酒啊，我们超市进价每瓶都将近200多块钱，你们一箱6大瓶才798，买2箱还送一箱，算下来一瓶还不到90块钱，这便宜的有点离谱，能是真的吗？其实啊，我想说的这点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在之前说过，我们全部是茅台出品的好酒，全部都带有专属的防伪标签，全部都有茅台的 logo。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各位了，仅限5分钟的秒杀时间，过时不候，4007108888，4007108888，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只要您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茅台出品的正宗百年盛世酒，1箱6大瓶，每瓶都是1斤装500毫升，市场价1788一箱，现在只要798元一箱，买2箱送一箱，3箱18瓶只要1596块钱，4007108888，4007108888。时间一到，88.6元，买到茅台的百年盛世酒的机会不会再有，留下10秒钟，供您拨打热线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对，这个今天哈、啊，这个北马已经开跑了。 北京马、 啊、都是这么叫嘛？昨天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有朋友去打铁了啊，就是参加那铁人三项赛、 哦。 不知道大家伙今天的出行有没有受到影响啊？这大家伙有没有关注这项比赛？有没有报名参加呢？也不知道大家伙最近有没有运动哈、啊？昨天不是说我们有一同事这个2个月坚持跑步，这提了这事儿之后啊，还有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问我呢。你看， 说什么？ 顺其自然就说了，说哎，你说的那个跑步减肥那男生，他2个月减了多少斤呢？每天什么时间跑啊？他节食不节食啊？这事儿啊，这个节食不节食我还不知道啊，但是啊，他2个月减了12斤，这是肯定的、 嗯、 而且呢，据我了解，他每天跑步的时间好像是在下午5-6点钟、 哦、 差不多就是这时间。反正这个他效果是挺明显的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伙照搬他的这个减肥方式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一样起效。但是不管能不能减肥，通过跑步啊，这个增强体质，这是一定的， 锻炼身体是最重要的。 是的、 嗯、 这光身体好不行，这大家还得有知识有文化呀，是不是、 哎、这个软件方面也得加强。 哎，没错，就比方说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全国独家的科幻文学方向迎来了首位博士生。 不是科幻呀、 啊、 科幻不就是那个，就是咱那青少年特喜欢那个， 是那意思。 这现在都有博士了。 没错，这博士啊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伙江振宇。 哦，哎，这名听着啊挺好听的。 1989年出生的浙江小伙江振宇啊，他自己万万没想到，自打考上这博士之后啊，一夜之间呢，像这个科幻博士江振宇啊这样的词条，在百度里能找到相关结果将近8000个。 这就算红了。 没错啊，对于自己的突然走红啊，这江振宇淡淡的说，我并不喜欢科幻博士的称呼，其实啊，我就是个文学博士。 就是个博士。 从学科角度来看，科幻文学啊，其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 哦。 我只不过研究方向是科幻文学而已。 嗯。 这跟研究李白、杜甫的文学博士没什么区别。 是吧？哎，也可能因为最近这个科幻小说它比较热门吧。 啊，是。 那《三体》得奖了、 啊， 大家都特别期待，还要拍电影啊什么的，是吧？ 是吧？ 嗯、 人家这江振宇哈说，人家不仅知道《三体》呢，这打他一开始接触科幻的时候，那就小学2-3年级， 哦、 就是说见书就读是他当时的状态。 什么书啊？ 什么法国儒勒·凡尔纳的《80天环游地球》？ 嚯， 《海底2万里》。 嗯， 那是他幼年的启蒙读物。 哎，在这个儒勒·凡尔纳那个年代，这就是科幻了。 是说这个上初中的时候，那是看科幻最疯狂的时候。 我读书快，一天看完一本科幻小说，那是家常便饭啊。 好家伙， 就因为喜欢科幻呢，高考的时候填志愿，江振宇决定理科转文科，报考了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 哦， 因为我一直关注市场和出版传播，所以呀，我就选择了编辑出版学。后来又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学的是文艺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呀，那就是网络时代的文学。这些都没影响我对科幻的兴趣， 就是一直喜欢。 人江振宇还说呢，我考博士啊，这不是说看谁更爱科幻文学，那考的都是文学的底子。 哎， 笔试当中啊，除了英语和文学理论之外，还有一张这个他的那个导师啊吴老师出的专业试卷。 这个试卷有什么呀？ 说一起考试的某位理科出身的科幻迷啊，他考完之后啊，就听说第一次听说这个新批评这词儿。 新批评， 这是文学批评领域的专业术语啊。 哦， 所以说呀，这样的考试对他们来说那太不容易了。那比方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有中文系的底子，所以我考起来那就相对有优势。 对了， 国内第一位科幻博士的课怎么上，会不会毕业之后就去写小说哈，这些看起来比较遥不可及的事儿，对于江振宇来说其实不算什么。他说啊，读博呀更多的是理论研究，不是用来搞科研创作的，跟创作联系没那么紧密。 万一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能会写点什么。 要写人家也能写。 没错， 江振宇说啊，这不新学期开学了吗？这个学期呀、要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这门课。就用来了解科幻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 对，这个科幻呀和科学它的区别就在于啊，我个人这么理解 啊， 就是它只存在于想象当中， 幻不就是幻想、啊？ 哎，对，现实里边应该还没有。你如果要是你现实里已经有了，你在那儿研究它，你在那儿制造它，那就成科学了。 那就成科学家了，不是这个幻想家、 哎、 是吧？ 您比如说这个儒勒凡尔纳那海底2万里、啊，咱们现在看来，哎，这不就是潜水艇吗？ 啊！ 但是在他那个年代。那连在海面上开的船都没那么现代化。 我是听懂了，这季彤的意思说、 哎、 理想终究有一天会照进现实的，是不是、 哎、 保不齐哪天就实现了呢？ 这倒有可能啊，你像什么飞机啊、火箭呀、 啊、 什么登上月球啊，这都过去的科幻小说家写出来的， 是吧？ 是吧， 像这个海底2万里啊，80天环游地球啊，那是这个科幻博士他的启蒙读物。 对， 问问大家伙儿，咱每一位朋友，那您的启蒙读物是什么？您还记得不？ 这所有方面的，不仅仅是科幻方面。 是是是，这个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互动话题说的就是、您的启蒙读物是什么？这本书您还留着吗？您长大之后回头又看过这本书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的启蒙读物是什么。 哎，这个眼瞅着呀中秋节就要到了，这个吃月饼呢是中秋节的这么一大习俗，所以呢最近这个月饼也开始受关注了啊。这个我早上起来第一个这个看到的新闻啊，一醒了躺在被窝里还没起床的时候、翻翻这个朋友圈啊， 刷刷信息，刷刷网络， 刷刷微博，一看说有一哥们儿啊，从他们家那个杂物间里边啊翻腾出一盒月饼来啊，一看这个月饼的这个生产日期啊是2005年， 这杂物间这过期10年了。 就是他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啊，搬来搬去的给忘了，放在那里，好像是在车库啊什么地方啊。 那是不能吃了。 哎呀，这意思他就是这可肯定坏了，不能吃了。 肯定啊。 哎，打开一看，惊呆了。 怎么了？ 啊，那个月饼啊。那漂亮着呢 啊，就没变样。 想当年买回来那鲜月饼什么样，它现在还什么样， 连个毛都没长。 对，这大哥就含糊了， 可是不敢吃。 别人都是因为这月饼质量不好要坏烦恼，他是因为这月饼10年都没坏，他开始琢磨 这保质期有点长了点。 哎呀妈呀，这个咱先找科学家问问吧，这里边为什么它不坏呀、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反正之前是说有这个超长保质期的事，好像现在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了，大家可以放心了，尤其是到正规去店面买到的这些大品牌的月饼，都可以放心。 哎，我看底下有网友给他留言说，您这哪是一盒月饼 啊， 那就是一盒防腐剂。 不敢入嘴。 反正是这样啊，当然咱们相信现在市场上的月饼呢还是这个大部分的，绝大部分都是质量比较过关的， 没错， 合格的啊。昨天张女士呢比如在朋友圈里就晒了一个铁盒包装的 就用那个机器猫 啊， 哆啦 A 梦啊，来这个来做他的品牌的这么一个月饼， 卡通月饼、啊、 哎，卡通月饼。他说现在哎呀，你看那个这个月饼那个样子哈，给做的那么可爱，做成跟机器猫似的， 都不忍心咬， 我都下不去嘴了，我太好看了，高颜值啊。然后再看那个外皮儿啊，有什么上面写着红豆沙呀、奶白呀、浅咖呀、鸭蛋黄啊、翠绿呀，甚至还有香鱼子啊等等的这个不同的色调啊。这个如果您到网上那些这个卖东西的地方， 网络商城， 哎，他就都在叫卖自这个怎么说，一些卖家在上边做的自制月饼 啊，家里房做的那些， 哎，这现在好像很新潮 啊，大家认为这个自制的好像。哎，质量品质都比较高 啊！ 哎，这出现了什么像什么小鲜肉啊，我想静静啊这类的这个网络热词都跟月饼给弄在一块儿去了， 可以定制啊， 搁在包装上了啊。这个你可以在月饼上写字啊，还是怎么着的？反正是它形象也都特别好， 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嘛。 对，什么小白兔啊，还大白啊，是吧？还有那爱心啊，等等等等吧。 嗯， 哎，另外呢，还有一改传统月饼清一色的那种，这个就是。烤的金黄的那种外形， 圆溜溜的。嗯， 哎，这个实体商家也做出了很多的这种改变。 嗯， 哎，这个在形状上啊，放弃了传统的圆形，改成什么星星型的，什么花瓣型的啊，也有做成小兔子的，是吧？这个 月饼不就是因为它圆圆的像月亮才叫月饼吗？你说这改成星星，改成花瓣，那就不叫月饼，那叫星饼和花饼了。 对，这个反正是这个，你想那月亮底下它也得开个花啊，反正就这意思吧。 啊， 哎，什么好多这个知名的这个洋品牌啊， 嗯， 这个快餐品牌也有，要卖咖啡的，卖冰激凌的，反正都针对这个现在这个中秋市场推出了自己的特色的产品啊，不管是咖啡、冰激凌啊，还是它都跟这个中秋节。要联系上，哎，各种颜色吧，红黄粉绿，哎，这个甚至还有搞什么鲜花浮雕的，就是让你一看呀，就是哎，就是看的那么美， 精致， 嗯，下不去嘴的那感觉。那么除了造型，在色泽上现在也是这个特别的，啊，丰富， 嗯， 像那个一些传统的老字号 啊， 哎，什么稻香村、全聚德呀等等的吧，这些这个包装上做足了功夫了，把咱们这中国的传统元素。你不是刚才说那个什么月那个各种花瓣型的，它有点 小兔子呀， 像不贴吗？ 啊， 咱这个传统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个贴的，那就到家了。什么剪纸啊、青花瓷 啊， 哎呦，全都给用在这个包装封面上了。哎，这个可以说是素雅之中不失古典大方， 有韵味。 哎，那么在百货超市搭起来的各种月饼促销展台前，促销员介绍月饼，俨然成了各个商家征战的又一个重头戏了。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一走，站一站了啊，我们这月饼每斤才卖9块钱了。 您这是哪个百货商场的月饼这个 调？哎，什么都有，您看我们这有五仁的、枣泥的。是不是我们这还有这个莲蓉的啊，还有这个豆沙的等等等等。哎，反正大家是纷纷的在这个使这顾客到自己这儿来。 嗯。 哎，记者呢粗略的看了一下，这个月饼馅儿真是挺丰富的啊！ 哎，你说这么多花样，包装又这么精美，颜色又有变化，今年会不会涨价呀？ 哎，这个好像还没有说涨价的趋势啊。有些消费者发现，虽然说人工成本涨了，这个但是各个月饼生产厂家的这个月饼定价呀，确实非常的谨慎啊。有好多个品牌，不管是散装月饼还是推出的盒装月饼，它的售价和去年的售价比起来，哎，大抵相当。 哦， 甚至有的这个商家呢，推出那个散装月饼啊，才卖10块钱啊。人店员说了，我们这去年还卖15呢，今天卖10块了，这降了5块钱的 啊。不仅没涨价，还降了价。 哎，这个本身这个月饼这东西啊，我今天我还看了一个什么资料，说一块月饼也不是等于多少这个多少卡路里的这个热量啊，是很高很高的啊，相当于多少碗米饭呀，或者相当于多少什么 肉， 哎，巧克力啊什么肉啊，哎，所以说吃一点儿。啊，不要说拿它当饭吃，这就是对于月饼的我的这么一个态度，啊。 我听懂了，季总的意思就是说，月饼好吃好看，意思意思差不多就得了，别多吃， 哎， 是吧？ 拿它当个小点心， 它本来它就是个点心。 是。 哎 呀，有人吃月饼那边吃的香的，有人连水都喝不上了。 啊， 我们小区啊连续停了3天水， 怎么回事？ 偶尔水管里有水，但是啊这拧开啊流出来的全都是黄色的泥水。 哎呦， 我们可不敢喝。 那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 家住在万方小区的曹女士说啊，9月12号打从那天开始，家里的自来水管啊这没流出来过干净水，全都是泥水。 哎呦， 这随后啊物业也通知各户居民，这个小区内啊自备井水泵出现了故障，所以需要临时停水。 嗨， 当天晚上就恢复了正常供水，可是啊这14号又停了水。 嗯， 物业说水泵坏了需要维修，直到16号才恢复供水。可是啊这好不容易提供供水之后，这水管里又开始流泥水， 就是还是有毛病。 这曹女士实在是太无奈了。 嗯， 今天上午呢记者也在万方家园小区看到很多居民呢都聚集在物业的办公室外，向物业就专门咨询这您这水井修的怎么样了呀。 是啊，怎么还有这泥汤呢？ 住户刘女士说啊，这个水不是停了吗，好不容易恢复供水之后啊，这水一直就很浑浊。 嗯， 这水啊只能用来冲厕所， 是、啊、 连洗个澡都不行。 这玩意儿他怕他里边是不是有脏啊。 你说昨天我这实在受不了，我就勉强洗了个澡。 嗯， 没想到洗完之后啊，这身上都粘着细细的沙子粒儿。 嗨， 哎呦，这跟拿海水洗一样，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这都是从地底下给抽上来的。 很多居民跟记者说啊，就是因为这次停水不得不将家中的碗筷呀、啊、拿到单位去洗。 啊， 还有很多居民说这家里没法吃饭了，只能到外面下馆子吃了， 就做不了饭呢。 小区里的居民也表示啊，虽然呢说物业啊每户哈这个都给每天提供一桶免费的桶装水，但是你说就给一桶水，这也不够一家人一天洗洗涮涮的呀。 嗯， 你说现在我们连衣服都不敢洗了，更何况就这么一大桶水啊，我们自己从这物业搬到家里也费了劲了呀。 这种大的桶装水， 记者注意到啊，小区6层啊都是没电梯的楼房，有住户啊从物业领了桶装水之后啊，就把水桶直接平躺在地上推着滚回家。说我们住1层的还好，你说这要住顶层楼层高的那些老人，他下楼都费劲，更别提往楼上搬水了。 那就这个运到楼门口以后再灌成小壶的给提楼上去， 反正这日子简直就是没法过了， 这太麻烦了。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这个经理傅先生就介绍说啊，这片地区啊没有市政水的水源、 哦、 周边小区啊全都是自备井。 嗯， 我们这个井啊现在深大概300米。 好嘛， 以前呢也经常会发生水泵抽水抽出泥沙的现象，但是把水排着就好了。 哎， 没想到这次比较严重啊。9月13号我们不是发现居民家中饮用水有泥沙的情况吗？ 嗯， 我们就进行再次的排水，没想到这回排了1天1夜，这次水里的含沙量不但不少，反而越来越多。 嗯， 这水质根本就达不到饮用水的标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说我们也找过专业人员来检查，说呀可能是这个水井井底发生了塌陷、 哦、 才导致这次抽出来的水当中夹杂着大量泥沙。 嗯， 1个月前我们就已经向自来水公司申请了市政水管线改造，希望能早日修好吧。 嗯，这个现在反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你说300多米的地底下，他也不可能说到下边去看一眼啊，只能是根据一个推测。总而言之就是，是不是这个水源这个位置啊， 嗯， 已经它出问题了。 这不管是市政这边这个水线管道自来水公司也好，还是物业也好、 嗯、 首先保证咱们居民的正常用水，这是必须也是必要的，是吧？也不能说指望着什么时候咱水井修好了，大家伙什么时候再喝水啊、 哎、 那这日子是真没法过了，是不是？ 抓紧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 嗯，有喝不上水的呢，就有这个想吃肉的。这个吃肉，如果是一般咱们正常的啊，上服饰店里买点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想吃牛的吃牛的，想吃鸡吃鸡。 哎，对了，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他这个是一个饭馆 啊， 一个饭店，他招揽客人想让大伙儿吃的这肉，好像就有点不老的好吃的了。 这怎么着？ 啊，这个有的市民在微博里就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 嗯。 说在西北旺镇龙泉驾校附近呢、啊、有一饭店。 嗯， 这饭店的门口拴了一只大孔雀， 干嘛呀？ 啊，那个是招揽客人啊。 嗯， 哎，这饭店那个菜单里居然还标出了孔雀肉这道菜、 啊、 好家伙，哎呀，这个大家说你这个不对呀、啊、这孔雀这野生动物，这得保护啊，你怎么 吃了违不违法呀？ 哎，你怎么在这卖这个野生动物，这玩意儿犯法呀。 嗯， 哎，昨天上午记者就在西北旺镇龙泉驾校北侧的这家饭店门口看到了，确实啊有一只孔雀 啊。 这个孔雀的头和脖子的这个羽毛都是蓝色的， 嗯， 翅膀和尾部的这个羽毛呢呈浅灰色， 还挺好看。 哎，时不时的呢就有人来逗它，拿个什么，我原来小时候就听说还拿一滑手绢你逗逗它，它就开屏了、 哦、 啊，但是这个没那么容易啊，就是大家当然觉得这个孔雀这个很新鲜啊，这个 这都在动物园看，哪时候见饭店门口大街上有孔雀、 啊？对呀、啊，来来来来，咱们合影一个吧。 啊， 有的女孩还拉着孔雀在那自拍。哎呀，这可怜的孔雀，左腿被一根小拇指粗细的绳子拴着，另一头呢拴在墙根上。这孔雀站起来走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左边的这个翅膀下边好多的羽毛已经脱落了。尾部的羽毛呢也有黑泥点子， 这么落魄呀？ 那就你想在这饭馆里是吧？他能怎么样呢？哎，这个据说这个饭店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介绍说，我们那个饭店的储物间里还有一只雌孔雀呢、 啊， 啊，这是我们饭店的特色啊，我们饭店里有两只孔雀。这些孔雀是放在什么地方？山东那边一农场里养大的。那么在这个饭店的菜单上，记者果然看到说孔雀肉七斤以上的价格多少多少钱啊？从这个菜单上看的，就是这个饭店里是有野味的，而且这个孔雀肉是这个野味中最贵的。哎，这个前边这个介绍的这个店员就说了，说嗯，没错，说这些孔雀的确是备用的食材 啊， 说他们不算是国家保护动物，说就吃这个不违法 啊。 啊，店员还说，孔雀的这道菜的价格，那在行业内他们这都是最低的啦，但是反正拴了好些日子了，也没人来吃。 大家看的热闹，但是不来吃。 没错。那么在这个饭店里呢，记者发现除了这个孔雀以外，还有野山鸡、山羊肉。啊，燕鹅肉等等这些菜品啊，这个饭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都是在山东的那个山上人工饲养的。啊，这负责人还说呢，说在这个饭店的另一个分店，说在那哪儿啊，马连洼菊园那边啊，说这为了这个招揽客人，人家还把野猪拴在外边呢。 这胆子可是够大的。 这个到底他们这个话是不是真实的哈、啊？这个到底是合法不合法呢？在上午的时候，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啊秦肖娜就表示了，说野生动物的养殖需要有当地林业局等一些相关部门的手续。 嗯、 那么野生动物养殖许可证那是必备的一个证件。 哎， 那么在相关证照齐全的情况下，是可以饲养、买卖和养殖孔雀的。 嗯， 有动物保护组织并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动物啊，有些这个虐杀吉祥的意味在里面。 啊， 那么秦肖娜就特别提醒说，其实吃孔雀这样的动物啊，也是这个没有什么说特别的那个好吃的地方啊，而且呢，这个你也得尊重当地的公序良俗啊。你比如说在北京这儿，你这么弄一弄，恐怕你还这个是吧？大家也就是谴责你，但是你要真到了有些人家以这个是这种动物为这个神灵啊、图腾啊这样的地方， 嗯， 那你就不就坏了事儿了， 惹了大麻烦了，是吧？ 没错、嗯， 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孔雀它算野生动物，但是呢，这个现在饭店啊，这只要它养着这孔雀呢，你手上就得有养殖孔雀的这证，是吧？ 对， 所以说否则就是违法的行为。 嗯，有关部门也可以去查一查，它到底有没有手续， 是吧？ 嗯， 我觉着悬，不大可能会有手续，应该是一查一个准的事儿。 没错， 当然大家伙的这种对于孔雀肉这种抵制的态度哈，我还是非常欣赏的。 没错， 该合影合影啊，这个该举报举报，该投诉投诉，这吃孔雀肉。它就是一鸟一禽类， 一点都不好吃， 不会有什么特殊营养价值，要有的话它早就变成经济食用肉种了，是不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老公，你开这么快，外面气温又那么高，轮胎受不受得了啊？ 没问题，咱家的车装了铁将军胎压，4个轮胎压力全是2.5，平衡又安全。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高速车多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京藏高速沙河到西二旗、京新高速上地桥以北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行驶缓慢，而京港澳高速肇兴店以北到宛平桥进京方向也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建议大家提前绕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头。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的启蒙读物是什么哈、 哎？你的启蒙读物是什么呀？ 我的启蒙读物啊，我的启蒙读物叫做淘气包埃尼尔。 嚯、 哦，哎， 真是洋啊！ 还、哎、真是一本洋书啊，反正一童话故事嘛，对吧？ 嗯、 这又见青天说啊，我的第一本书是金庸先生的《鹿鼎记》。 嚯、 哦，我是武侠迷啊。 啊， 不过书是 启蒙读物。 不过书是借的， 借的 啊， 这启蒙读物高了点儿吧？ 张小辉说啊，我的启蒙读物《毛主席语录》啊， 哇，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哎，那会儿课文里还有呢， 是吧？ 哎、学那个认字的时候都有啊。 嗯，喜羊羊说，我小时候爱看《小布头奇遇记》，看了好多遍呢。 嗯， 别说，我现在还保存着这本书呢。 哎，那特别好的一个童话故事， 一定好好留存着啊，有纪念意义。 嗯， 张晓辉说，哎，刚才说新闻里啊，那个采访参加北马的运动员说路上看着自己的名字之后特有存在感。 嗯， 这也让我深有感触啊，在参与大城小事互动的时候，我一听见念我短信的时候，我也有存在感呐、啊。 存在感， 存在感、 嗯、 是吧？ 没错。 这个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的启蒙读物是什么？ 哎， 欢迎大家呢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 欢迎您来我们这儿刷存在感。 是哈、啊，接下来说这么一故事啊。16号清晨，家住在朝阳区北苑某小区的惠女士啊， 嗯， 听了点奇怪的动静。 什么动静？ 哦。 哟，好家伙、啊！哎呦，我还挺惊讶，这声音能从你这发出来。 惠女士在在这个朝阳北苑听到了疑似狼叫的声音。 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 大清早上听着一回还不算 啊， 到了晚上7点多钟，她又听着呜这声音啊。 我天哪！ 但是啊，也没见着有人说那边见到狼了。 我这。按说野生的不应该， 可给惠女士吓坏了。 嗯， 惠女士说啊，我呀老家是内蒙古的，我这老家就是那个《狼图腾》那个故事发生地和电影的拍摄地， 哦、 所以 锡林郭勒盟。 哎，所以你别说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那 我对这叫声那简直就是太熟悉、太敏感了呀。 就是说，他原来人家听过， 哎、 知道。 根据惠女士回忆说，16号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他就被那个呜那声音叫醒了啊。 哦、 说这声音呢、啊，一直一叫了一个多小时。 嗯。 他就觉得特奇怪，于是啊，赶紧就叫醒了自己的爱人。爱人呢、啊，也是内蒙古老乡啊。 嗯。 这爱人醒来之后也特惊讶，一听，哎，好像的确是狼的叫声。 哎。 而且啊。人家分辨出这就一只狼叫唤呢， 一只狼、啊、好。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介绍说啊、 嗯、 从地域上来看呢，咱北五环呢几乎不大可能会出现野生的狼， 我说的就是。 但是啊、 嗯、 保不齐有人养啊。 嗯， 根据李李站长介绍，现在在北京的密云、门头沟、房山这些偏远地区啊、 嗯、 都是有可能有狼出现的，但是啊近几年确实是比较少。 哦， 另外呢，这个市民听到那个狼叫啊，很有可能是狗叫的动静。 嗯， 因为有些品种的狗啊，偶尔也会学狼叫。 对，学狼叫。 就比方说，咱常见那大狗啊，那哈士奇和黑背， 都会学狼叫了。 是，这学狼叫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 嗯， 另外一些杂交的那个柴狗、土狗， 嗯， 中华田园犬啊，也会发出像狼一样的叫声。 那你遗传基因里可能有点这个哈。 据李李站长说啊，这是狗的返祖现象。 哦， 当然啊，还有一种情况也不排除，就比方说有人误养。 误养，这是怎么回事？ 李李站长就说啊，密云呢、啊、曾经就有一个人从市面上就买回来两只小狗， 嗯， 这两只小狗越长越不一样，其中有一只那就是狼， 好嘛， 因为这狼的幼崽跟狗很像哈，也确实大家伙不好分辨。 对对对， 比方说如果市民啊，您要再听见这样奇怪的叫声，大家可以及时的拨打这个相关部门的电话来反映情况， 嗯、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是。这个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还是要重视， 是吧？ 嗯， 这个又见青天说啊，这有的狗啊，它从小它就不会汪汪叫， 嗯， 这发出那呜的声音，有可能是在那哭呢。 哦，狗哭了，好吧。 没养过，不知道哈、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慧女士别害怕，再听着这样声音，咱就跟这个相关的动物保护机构取得联系呗。 哎、对了，您听的这声音离您家这么近啊，估计就是在左邻右舍里边。 也问问小区其他居民， 没错， 除了咱家人听见之外，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邻居也听见这样叫声、 哎、 大家一起排查排查呗。 对，哎，刚才这位女士是让狼给吓着了、 啊、 这个下边这位女士呢是让生活中的另外一种狼给伤害了。 什么狼啊？ 啊，就是这个骗子狼、 啊、白眼狼、 哎、白眼狼。这个在2014年的9月11号的时候，这个石景山的警方就接到了报案啊，说是这个有一个自称是什么是某某部委领导的这么一个人 啊， 给他啊，他就报案的就是这位女士，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哎，他说这个领导啊是我在一个朋友的饭局里都认识的 啊， 人家给我介绍了，说他这个是哪个部委的领导，哎呦，当时我还挺高兴的，你就说了这个，哟，您这个。是吧？您那个当这么大的领导， 啊、 说您能不能帮个忙啊？ 啊， 哎，那个赵女士就问，这个因为什么问呢？说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啊，在这个某区的环卫局啊，还是个临时工 啊， 哎，想请这领导呢给走走关系是吧？帮忙把给这丈夫转正了吧？哎，可是这赵女士当然也当时也没动脑筋啊，这个人家介绍的这个部委跟这个环卫部门啊没什么关系。可是就那所谓的领导啊，这个安保当时就是一口答应了，说我这中央的朋友多了啊，我这行了，我就跟你说两句，这事儿都办成了，不就转个正吗？有什么呀？哎呀，这赵女士就说，哎，我那太谢谢您了， 答应的倒是挺痛快的。 哎、但是啊，这个安保转过这个话题来就说，可是现在你看啊，这个办事嘛是吧？你总得有些花费啊，是不是？ 啊、 哦，哎，他这个人家哪有说跟人素不相识就让人给办事儿？反正就是说，就旁敲侧击啊，来点拨这个赵女士。 要钱？ 哎，当然也心领神会了，就哎。这个就拿了钱就交给这位所谓的领导了啊，说您看您买条烟呐、啊、是怎么样的， 打点 生活当中不就是这样吗？哎，这个前前后后啊，这个赵女士给了这位所谓的领导多少钱呢？一共达到了11万元。 哎呦， 哎，可是这个赵女士啊，等来等去，你看咱们说的是2014年9月11号她就报的案啊、 嗯、 等了很久很久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丈夫的转正这事儿啊也是没办成，而且到后来这位所谓的领导呢就销声匿迹了， 你看看卷着钱跑了、 哎、玩起失联来了，哎，彻底的这个就是消失了， 嗯 啊，在想，哎呦，坏了，这是骗子吧，把我骗了吧，于是到公安机关报案了，这个民警介绍了，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是姓安的啊，但是后来在报案之后呢、 嗯、 这个警察也进行了调查，他先通过朋友呀，这个就聚会上就说自己是哪哪哪领导， 嗯， 哎，让这受害人上当之后呢，又不直接经手这个现金交易，而是通过这个取款机啊，这个就把这个赵女士前前后后这11万块钱给 取走了， 取走了。哎，当问到他所谓的那个，就是他委托的那个什么什么部门的领导的时候呢，他也是说不清楚啊。 这压根儿就是一大骗子，他说不清楚， 哎、 他压根儿他就不会认识什么大领导，是吧？ 那么这个案子到了现在呢，是这个有了一些这个进展了，但是呢，还是要等待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这个审理吧。 反正还是希望这个安女士这钱啊， 嗯、 赵女士这钱啊， 嗯、 能找回来，是不是？ 很难了啊，这个 悬。 所以在生活当中，咱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不要因为一看见什么领导啊，这个 走后门的关系啊、 哎、 特殊的内部消息啊， 就上赶着，所以一定要小心被骗。 昨天凌晨2:30啊，昌平区燕平家园14号楼底下有一饭馆起火了，这一下可遭了殃了，附近的饭馆也一起跟着着了火，两家店内设施全毁，门窗破碎，店里边10多辆送餐的电动车都给烧坏了。 好嘛， 消防员前去啊，救出了3个正在冒火的煤气罐，好在啊，煤气罐没有爆炸，也没有人员受伤。记者在现场看到啊，这两家饭店其中一家呢招牌已经看不出原样了， 嗯， 而另外一家呢就剩一半招牌了， 好嘛， 门前一片狼藉，碎玻璃渣啊遍布台阶，说这个两家中间啊只有一层木板，这着起来那就连着都烧了。他们晚上啊把那个送餐的电动车放在店里充电， 嗯， 有可能啊是电动车的电瓶出了问题， 好嘛。 隔壁饭馆的老板史先生跟记者说啊，我跟他们呢是实墙，这不是木板，要不然我们家也烧了。 嗯， 但是啊，我们家2楼那风机顺手被烧坏了，电表坏了。 哎呦， 反正今天是没法营业了。 这个驻店到旁边的 目击者王先生说啊，消防员进去拖了3个煤气罐就出来了，这煤气罐上的软管还冒着火呢， 嗯， 简直就是太吓人了，还好没有爆炸。 哎， 根据了解啊，消防人员昨天凌晨5点多钟排除消防隐患之后才离开，3个煤气罐当中有2个是有气儿的，好在及时切断了引线。 嗯， 具体的财产损失和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为我们这些勇敢的消防员们点赞。 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这个也是要，不管你是经营啊还是这个啊交通，你都要注意这个安全。 是， 比如说吧，就有一个老太太在小区里，结果被一个男孩子骑车的时候撞伤了。 嗯， 过了2个多月，这老太太伤没治好，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精神上的一种抑郁 啊， 结果呢从楼上坠楼身亡了。所以家属呢就把这个骑车的男孩还有监护人就告到法庭上了，要求赔偿各种的损失吧，哎，这一共50多万元。 哎呦， 那么在日前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说小孩啊要对撞伤老人承担医疗费的赔付责任， 是， 但是对于老人的死亡呢但是不承担责任 啊。 这也提醒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安全的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啊注意。 对，就是这老人坠楼和被撞伤之间啊没有什么明确的因果关系，拿不出证据来， 嗯， 所以这事儿这个诉讼可能没能成立， 嗯， 是吧？ 没错，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您的启蒙读物哈， 哎， ZJL 他说，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 嗯， 感觉上小学之前还真没正式看过什么书，如果说启蒙读物的话那1年级课本吧， 上大人人口手什么之类的啊。 这遥遥之桃说，我启蒙读物好像是红旗杂志， 哎， 当时啊我还没上学，我爸是大队干部， 哎， 我就跟着他一起认字儿， 也挺好， 后来断断续续还真能看懂一些内容了， 嗯，没错的， 这印象还都很深刻呢， 是不是还有人是参考消息呢？ 哟，那这可真厉害了，是吧？年纪轻可读不懂啊。 嗯， 这个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 嗯，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大城小事不见不散了， 再见。 小城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说大不。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